林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。释迦如来末法宗，真诚护持正法床，祈愿缘去佛慧命，既往开来立情深，道德灵力三千界，念佛往生极乐国。 本节目由德林念佛寺空中布教组制作，德林念佛寺上从下慈法师指导主持。 现在我们继续要来讲《婆娑阿弥陀经白话解释》这个序文的第二篇呢，这个是地贤老法师所写的，我用白话呢再把它解释，里面的名相我会把它解释，这样的话呢大家一边听一边看这一本白话解释，就可以完全的了解这个净土法门啊，佛说阿弥陀经非常的重要。现在很多念佛的人啊，因为没有经教的基础，对这个法门不了解，念佛没有信心，修行不能专一，而且没有恒心毅力，所以修道不能成功啊，等于只有在种善根而已。那么现在我们开始来解释这个第二个序文。佛呢，以无上微妙的智慧，他来观察一切的众生，因为佛啊，他已经把八识呢转成了四智，他把前五识转成尘所作智，他把第六意识，我们这个分别妄想的心啊，转成妙观察智，他把我们这个恒审思量的第七莫那识指我的，他把它转成平等性智了，他把我们染污的第八阿赖耶识啊转成大圆镜智，像镜子一样。所以佛有无上微妙的智慧啊，他用第六意识来观察一切众生，所以知道众生的根性啊，有大乘根性的，有小乘根性的，各种不同。知道根性以后，他就用方便的智慧，那要讲方便的法来应众生的根基啊。比如说 他对一禅体，一禅体就是没有善根的众生，他就讲十善业道，也就是告诉这些众生啊，你生业不要杀生，不要偷盗，不要邪淫，口业不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其意，意业不要贪，不要嗔恚，不要愚痴。这个是对于没有善根的众生呢、啊，告诉他你要持十善业道，才不会遭到恶的果报。那为小乘的根基啊，小乘的根基就是他悲心少，他完全修学佛法为自己的利益，希望能证到阿罗汉果，解脱生死。那佛呢，也是慈悲啊，为这种根性的，他就讲四谛法，讲苦、集、灭、道。苦从哪里来呢？因为我们积集烦恼业啊，所以有苦集。那有不生不灭的可以证到涅槃啊，可是你要修道，所以他为二乘的人呢、啊，就讲苦集灭道。那为中乘的，也就是缘觉的根性呢、啊，他就讲十二因缘法。所谓十二因缘法，就是告诉他们，我们生死流转呢、啊，是因为有无明烦恼。无明言行啊，行言事，事言名色，名色言六入，六入言触，触言受，受言爱，爱言取，取言有，有言生，有生必有死。讲我们流转生死门呐、啊，是因为十二因缘呐、啊，像钩子一样，一个连着一个，然后告诉中乘的人，就是缘觉的众生呐、啊，你要还灭，也就是无明灭则行灭，行灭则自灭，这样呢，还灭回来，就可以了脱生死。为大乘的根性，也就是菩萨的根性、啊、他就讲六度六波罗蜜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所以佛讲经说法呢，所以众生的根性不一样，他的病根不一样啊，就给他最好的药。所以这部《阿弥陀经》呢，可算是方便教当中呢一个真正好的经典。而且佛以彻底的大悲心呢、啊，他来观六道的众生的根器，来认识说每一个众生遇到道的缘呐、啊，有浅有深，不一样。所以他就用殊胜的义的方便智，不同的方便智，来讲出殊胜的不同的方便法，为上等根器的人，他就讲观想念佛的方法，也就是观无量寿经、啊、前十二种观想。那为中根器的人呢、啊，他就讲观相念佛的方法， 也就是第十三观啊，叫杂想观啊。为下根器的人就讲持名念佛的方法，为最下等根器的，业障很重的，葬身会前的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你就临终十念法就可以往生，也就是观无量寿经的第十六观。可见佛呢，他没有抛弃一个众生，是众生自己抛弃佛了。佛讲出了不同的法，开出不同的药，要众生修啊。可是众生呢，他呢自己抛弃自己，他不愿意服药啊。医生开药给你，你不吃啊，那个药等于是废物啊。中药放久了以后，大概三个月后，它就变成结，结一块一块的，到最后呢，生霉了，不可以吃了。可见佛是大医王，他没有抛弃一个众生，他开了很多的药，可是众生不吃药啊。那么佛说《阿弥陀经》呢？所讲的就是信愿持名念佛的方法，可以说方便当中呢最方便，在殊胜当中最殊胜的。我们要知道持名念佛有两种方法，第一种叫四持，四向上来持这个佛号，也就是把阿弥陀佛四个字啊，你就一直念下去，每天念五千、一万、两万、三万，越多越好，就念到一心不乱了，你命中一定往生了。那这种呢，你不可以说这种是下等根器还是中等根器的人哦。他能够把一句佛号一直把它死心塌地一直念，念到一心不乱了，这种根器不是中下等根器哦，他念得下去啊。第二种叫做礼持，也就在持名的时候，他知道离开我们这一念心啊，其实没有佛，离开了佛也没有心啊，心和佛是不二的，这个叫实相念佛了。如果再加上信愿，那实相念佛啊，临命中啊，一定是上品上身了、啊。这种是最上立根的人呢、啊，才有办法。等于是念佛的时候，他知道佛就是心，心就是佛啊。他又有信念，那这样的话，这种功夫啊，是最上等根器的。所以我们知道持名念佛，它普遍三种根器、啊。上中下三种根器，每种根器啊都能收摄，而且是最圆顿的、圆满顿超的、最直截了当的。只要你七日功夫成就，你能够念到七天呐、啊，一心不乱。得到了一心不乱，那当下呢，你在一句佛号一心不乱，就能够跟佛完全相应，而且能够横超三界， 超越一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能够速彻五识，也就是佛讲经佛法有五识说法。首先第一个叫华严识，佛最初啊成道的时候在菩提树下，最初三七日啊讲华严经，讲佛的境界啊，可是很多的根器啊没有办法适应，听不懂，只有法身大士听得懂，所以呢他不得不呢开始啊就换讲阿含经，小乘的经典讲了12年，然后再来慢慢调伏这些小乘的根器啊走向大乘，才有讲方等经讲了8年，然后讲了这个方等经以后啊，他引导众生走入菩萨大道啊，要有般若经就讲了22年，最后呢又讲法华经，唯有一佛乘啊，无二亦无三啊，他讲了一切众生啊都要走向成佛之道，所以法华经讲了8年，最后呢一日一夜讲的涅盘经，这个叫五识说法。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可以说速彻五识啊，超越五识说法，实在是非常的稀有而且很难相信的法门。所以在弥陀经里面感到六方诸佛异口同音啊，来称扬赞叹，来劝大家要相信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4种辩才、8种音声所亲自先说的。什么叫4种辩才呢？在佛的境界有4外辩才，法无外辩才。佛对于一切的教法没有障碍，他能分辨，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第二个，义无碍辩才，他对于义理呢没有障碍。第三个，词无碍辩才，各种方言言辞啊，他都能够讲，通达没有障碍。一切众生的言语啊他都能够讲，没有障碍。第四个，要说无碍辩才，他具足前面3种智慧啊，为众生喜要的说法自在没有障碍，这个叫做是无碍辩才。佛呢用8种音声啊亲自来先说，佛得到8种音声，第一个叫极好音，第二个叫柔软音，第三个叫合适音，第四个叫尊慧音，第五个叫不女音，第六个叫不恶音，第七个叫生眼音，第八个叫不结音，也就是不断的音声呢。佛得到8种音声，那以4遍8种音声亲自来讲这个阿弥陀经。在阿弥陀经里面，首先呢详细的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的庄严，让众生起信心。在中间呢正中分呢，他又特别劝我们众生要求往生，要发愿。最后呢又告诉我们，你呢要往生要执持阿弥陀的名号为行持的根本。这一本经的宗旨啊，就是信愿行3之2，里面的义理呢就是信愿行3之2。 在文字上呢非常的清楚，可是呢在末法时期啊，众生根器钝的人很多啊，而且五浊恶世里面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，这五浊啊非常的严重，我们众生啊内心啊烦恼业障很重啊，胡思乱想很重啊。所以有人啊以为说，为什么我们修行要诵经啊，你不诵经啊你胡思乱想太严重嘛，你把这个胡思乱想的心呢，改成诵经呢，诵佛的从内心所流露出来的经典，契入佛的心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所以顿根呢，内心劫浊见浊烦恼浊命浊，那很严重，而且三灾啊很多啊，哪三灾呢？小三灾和大三灾。所谓小三灾，就是在人在十岁的时候啊，会有七天的刀兵劫；二十岁的时候会有极疫劫，就像瘟疫一样啊，七个月七天呢、啊；三十岁的时候有饥馑劫，七年七个月七天呢、啊。这个是小三灾啊，我们现在啊在这个瘟疫劫当中，等于是极疫劫啊，就是小三灾啊。在坏劫的时候，因为这个地球有沉住坏空啊，我们现在在住劫，等到坏劫的时候啊，有大三灾啊，有火灾、水灾和风灾啊。火灾呢它烧一次以后啊，然后会有水灾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啊风灾把整个世界啊全部都破坏掉了。所以这种三灾啊在末法时期越来越多啊。这本阿弥陀经持诵的人虽然很多了，详细去研究的人实在是很少。虽然在注解有云栖大师的《阿弥陀佛经》《阿弥陀经》疏钞，还有偶益大师的《阿弥陀经要解》，这个里面呢都是文言文的，所以对初级啊那个知识很浅的人，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利益。那么当时上海的黄志海居士，他看到这种情况了，他首先就用浅近苦切之言辞啊，编成白话解释，来讲出我们这个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啊各个苦跟乐的差别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住的这个世界啊贪嗔痴充满，众生四种颠倒，六道轮回。所谓四种颠倒，你看凡夫众生呢，他把无常执成常啊，把苦的当成乐，所以他无常苦无我不清净，他执成常乐我净了。世间无常他认为是常的，他把苦的当成乐的，把没有我的当成有一个我啊，把不清净的当成清净的，这个叫凡夫啊有为的四种颠倒。那声闻缘觉呢，他把涅槃呢、啊、本来是常乐我净了、啊、他把涅槃执成无常啊，没有乐没有我没有清净的，这个叫二乘执着无为的四倒啊。所以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 有三毒四道六道轮回之苦啊。那制作这个白话解释，希望众生升起厌离心呢、啊。极乐世界有七种珍宝，所以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，极乐世界都是金银琉璃砗磲赤珠玛瑙种种的宝物所成的，而且有八功德水。所谓极乐世界这个池水呢，是澄清的、清冷的、甘美的、清软的，而且又润泽的、安和的，能够除掉我们的饥渴，长养诸根呢、啊。而且九品莲花这种极乐世界这种安乐，让我们众生升起心目之心呢、啊。那又详细的讲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途八难呢、啊。所谓三途，就是地狱叫火途啊，畜生叫血途啊，恶鬼叫刀途。地狱啊，火烧嘛，畜生都是被杀嘛，流血。那恶鬼道有刀杖之苦啊，而且极乐世界呢，没有八难，也就是三恶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畜生道这三种难。再来第四，北俱芦洲，那北俱芦洲没有佛法，长寿天升到天上了也没有办法修行。第六个，盲聋喑哑，眼睛盲了，哑巴不会讲话，这种众生也障碍他修道。第七个，四肢变聪，人太聪明了，不相信佛法善恶因果。第八个，佛前佛后，佛还没有来以前，佛往生以后，这时候没有佛法，等于是要靠自己。所以在极乐世界没有三途八难呢，不像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呢，盖的房子是屋瓦的，用泥沙的，极乐世界是珍宝的，而且非常的庄严。在那个世界的众生啊，没有九种烦恼，也就是佛现身所受的九种灾难呢、啊。也可以想说，这九种结识：爱、嗔恚、我慢、无明、邪见、取着、疑、嫉妒、牵吝，这种九恼，还有十缠、十种烦恼，所以生老病死。所以极乐世界的人呐、啊，都是以圣贤为眷属，圣人跟贤人呢、啊，初住位以上的菩萨，不然就是怎么呢？就是法身大士圣人的位的菩萨。所以希望初级的人修净业呢，你能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了。所以呢，这个黄自海居士啊，他特别又写了《初级净业指南》呢、啊，而且流通了数千部啊，风行海内外啊。可见呢、啊，地贤大师说啊，他是费煞了婆心呢、啊。现在用浅近的白话文字，拿了祖师的意思来解释这一部经，言语很容易，而且在事项上啊，都是常谈。我们看他的言辞啊，你要是看得懂，就能认识自己的心呐、啊。你认知自己的心呐、啊，不等待境界能够宁静，心就会静下来。不用说呢，你心念呐、啊，你自己本来佛就会念呐、啊。可谓说，这个叫做大悲奔陀利花了。 叫法具的陀罗尼呢，就是总持一切法，随着熟地呢当中，你就能明到真心呢，把清净的来掩盖我们污秽的心呢。你念佛的时候啊，就用一句佛号清净之念呢，来掩盖所有的我们杂秽之念呢。就好像空谷当中的打响，你在山谷当中一喊的时候啊，那个声音就会回来。你念佛的时候啊，就跟佛相应了，跟一真法界相应了，跟我本性相应，可谓就好像大殿的钟啊，你不等叩呢，它自然就会响了。因为道本来没有言语，可是没有言语没有办法显现道。这一部《阿弥陀经》就是释迦牟尼佛不得已而讲的，因为没有用言语来表达呢，道就没有办法明显显现出来。那过去的祖师的疏解呢，也是这样，要显现这一部经里面所含的实相真理的道。可是言语这么深，这么高深，那照注解言语这么高深呢，可惜顿根的难以进入啊。所以黄志海居士用白话解释来解释佛经呢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用白话解释的浅言来畅达经中深的义理，能够方便你出击，有帮助于佛法的弘化，而且帮助读这本书的人由浅而入深呢，由近而悟深远。因为这本书呢，你就知道《弥陀经》的疏钞要解里面的言语。因为疏钞要解里面的言语呢，你就悟到佛经里面的言语，你对佛的言语悟了，你相信极乐世界是真实的，这个法门真实的好，你的愿心就会切，持名念佛之行相续而不断，你要求往生的心呢，可以说才有办法勇猛决定。这个就是地贤老法师啊，特别对这本白话解释啊所做的序文。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。 感谢各位收听。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，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界和平。谢谢各位，再会。阿弥陀佛。